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情感的问题，都是我们听友和网友提问的。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大家都可以向我们的节目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么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互动的方式呢，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在公众号里边给我们留言啊，还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在我的微博里留言。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话题的、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大庆老师，一位男生他说哈，我女朋友哪儿都好，我女朋友就是不喜欢我妈。说这个我女朋友啊，到我们家去了2次，第一次呢见过我妈之后就跟我说，他说他跟我妈不对付。其实呢，我妈那天啊就是多问了他一些问题，而且我妈这个人啊当老师当惯了。我妈跟别人说话吧，就有点那种老师跟学生说话，动不动呢就教训别人。我女朋友这个人啊，个性特别的要强，自己呢工作事业又都做得不错。我女朋友啊，在这个银行自己已经是一个部门经理了，所以呢，她就挺不爱听别人教训她的。而我妈这个人吧，也没有眼力劲儿，这个看到我女朋友脸上不高兴了吧，还接着教育，完了还跟我说到我女朋友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希望我能转告我的女朋友，让我女朋友改正。而我呢，第一次也有点傻，把我妈对我女朋友的一些话呢，我也就传给女朋友了。那我女朋友就更不高兴了哈。第二次到我们家呢，我女朋友干脆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去了以后呢，到那儿打开电视就坐那儿看电视。我妈问她问题呢，她就敷衍，那我妈就更不高兴了。现在是这样，我妈不喜欢他，但是我妈觉得呢，他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个头啊，各个方面都挺好的。我妈说我要喜欢，他也不反对。他呢，也不喜欢我妈，他对我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让我和你结婚是可以的，但是我就是告诉你，以后呢，周六周日你自己去你们家，最好呢，咱们将来有了孩子呢，也别让你妈来给我们带孩子，我跟你妈实在合不来，你看到了。我现在啊还没结婚呢，我就夹在中间就开始为难了。我觉得我妈那儿还好说，我妈说了，只要我高兴，她也不反对。可是女朋友这儿吧，我就有点为难了。您说，我要是娶了她，那我就等于把我妈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哈。这个将来我妈非要说来给我们带孩子，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不行啊，我媳妇儿不让你带孩子。我妈要说这个逢年过节的跟老婆一起回来，那我会跟我妈说，不行啊，我老婆不愿意回来。那我妈得多伤心啊。哎呀，我就一问你们啊，就这种事儿，请智慧的 今夜思雨时的嘉宾老师们给支一招吧，怎么办呀？那我今天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智慧的嘉宾大庆老师。 好难的一个题呀、啊！虽然算不上这种婆媳大战啊，其实我觉得真是婆媳大战的这种有点冲突的可能还好解决，就是属于这种不算有真正的冲突，但是由于彼此呢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就见过两三次面之后，大家的这种初次的印象然后固化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然后对对方呢就有了这种不太愿意交往下去啊，不太愿意接触下去，不太愿意相处下去这样的一些念头，然后导致这个行为上或者面部表情上都是问题啊。我觉得首先这个男听众你应该庆幸的是，你身边的这两个女人至少都没有给你太大的压力。对吧，母亲也说只要你喜欢哎我就支持你。然后女朋友也说呢，就是咱们结婚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爱的是你嘛，但是呢就是结婚之后可能跟你妈的这个距离要保持一点。 画出道来了。 对对对。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吧，更像是两个女人的小情绪哈，包括她的女朋友哈。你说和这个未来的婆婆有啥深仇大恨，似乎还不至于。 对。 就是未来的婆婆呢可能不太会讲话。可能这个女孩子听了也不大爱听，未来的婆婆我估计她说了当老师当惯了，那就可能是你这孩子啊我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地方你要如何如何做啊，这有些年轻人听了是挺别扭的哈。这个婆婆呢可能也没有，未来的婆婆哈可能也没有说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这个女朋友有什么极大的不满意，估计就是个习惯，就是习惯性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职业病。 哎，对，再加上可能说实话可能情商并不够，就是不知道在这种关系里边其实还是挺微妙的。有的时候做这种关系的长辈，我们无论是做岳父岳母那一方还是做公公婆婆那一方，其实对对方要知道他是自己孩子的另外一半，孩子寻找的爱人伴侣，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批评或者说一些教育教训其实还是非常有技巧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时机不对。你想如果他们一开始见面这一两次，如果他母亲不是以着就是比如当老师那种心里是为了你好，然后我也告诉你就是为你好，就坦这种直不愣登的这样说话的话，这个可能这个女朋友也不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对啊，她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太着急。就是至少这两个人呢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可能就是这个初次见面的，然后这种大家这种表达上或者这种时机，尤其像母亲那边可能没有掌握好，然后再加上女朋友这边呢，我觉得也是年轻人嘛，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然后希望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能得到一些比较热情的呀，或者是称赞的呀，然后没想到这个热情的未来的婆婆呢非常热心，然后非常诚恳的给她指出了一些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怎么做，但这种直不愣登反而让她觉得不太好哈。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比如母亲这样说了你也可以接受，对吧，母亲说的可以接受，像女朋友说的呢就结婚以后比如说周末自己回家呀，或者有了孩子不让父母带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某种上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就比如说带孩子这个事情，我还真的建议说这可能尤其是孩子刚出生那段时间比较小的时候，真的让你丈母娘来帮你带，可能比你让你妈来带还要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女人刚生完孩子，无论是身体啊还是心理啊，这个状态都不太好，说话可能会更容易跟另外的人发生这种争执，但如果是自己的妈呢，这种亲妈呢，就这种冲突就会小一点，倒不是说冲突不会起，只是自己的亲妈会忍着，但是要是自己的婆婆呢，这可能就不太好办，所以那个时候不让你的妈妈来带孩子可能是件好事情。我说大了呢，我觉得再大一点，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让这个就是奶奶来带也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爱人已经上班了，确实没有时间，然后呢可能他的妈妈也辛苦啊，那轮换着带一下他可能也会接受。我觉得重要的是 从现在开始这个时间，就是这位男听众你要辛苦一点。 嗯 嗯, 嗯， 就像你说，第一次你是如实的把你妈妈的话然后转述给你的女朋友听， 嗯， 你也觉得这样后果是有点受伤啊。 嗯， 就今后呢你要做好一个怎么说和稀泥的这样一个准备， 嗯， 或者做好一个翻译吧， 嗯， 把你妈妈的话用另外的方式，嗯，另外的语言然后翻译给你的女朋友听，然后让你女朋友去理解一下，哎，这个妈妈为什么这样说， 嗯， 对吧，然后把你女朋友的这种情绪呢也慢慢慢的去这个消解一下， 嗯， 是吧，是想到比如说将来这个母亲要给我们带孩子，我们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好处， 嗯， 哎，告诉她， 嗯， 我就慢慢慢这个事情就会好。当然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融的。 嗯，对，我是觉得哈，这个男生，嗯，现在女朋友画了一个道儿，比如说不让带孩子，比如说这个以后周六周日你自己回你妈家，我就不去了。现在说是这么说，假如为了娶这个女生的话，男孩可能会说，好好好，没问题啊，我愿意答应你这些。 嗯， 但是大庆老师，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将来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感觉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延伸出一些不舒服来？因为我们很有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妈妈病了，需要儿子和儿媳妇去照顾。假如哈，这个比如说儿子要工作很忙，跟老婆说你能不能帮我去带妈妈看个病， 嗯 啊，那这时候如果女生说，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妈的事儿我不管，嗯，我们的事儿她也别管。假如哈，这是我想象当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人是不是很难受？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共同面对我们的老人，赡养我们双方的父母，包括孝敬我们双方的父母哈。当然，这个孝敬我们所说的，那可能有些时候有深有浅，但是赡养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成为夫妻伴侣之后，你逃不开和对方的老人去打交道， 对， 这是逃不开的。所以现在画一个道画的那么清晰，只是我觉得目前现在说的这样一番话，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心结的话，进入婚姻是不是也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我想给一个肯定的答案，绝对会难受。 对， 就是假如说，就是女朋友说了啊，周末你自己去，然后你娘家的，就是你妈妈的事情，我从来我不管 、 哎，你愿意出多少钱或者干什么就都没问题。 对， 反正我是不参与，总之我不参与， 嗯， 然后孩子也不需要他带，等等等。如果这时候你同意了的话， 嗯 啊，即使他可能现在说的是气话，但一旦以后就是真正生活起来，像虽然你说的出现了另外的一些状况，这个时候如果他拿这个话，你当初答应我了的，对吧， 嗯， 你想怎么着我不管，这个时候我想最难受的不仅仅是生病的老人，而是这位就是老公丈夫， 未来的丈夫， 未来的丈夫， 就是这个不是夫妻相处之道， 绝对 不能说，哎，我今天为了娶你，然后我答应你这样一些要求。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要把话可以说清楚，但是一定要做到夫妻两个人将来在一起要一起能面对问题，而不是你有一部分问题只能你一个人去处理，你一个人去面对，跟我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就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就已经不是一条心了， 对， 对吧。我们也确实在生活中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你家的事情你出面的更多一些，嗯，或者说这个如果年节假日你更多的想和你父母在一起，那给你多一点时间，但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出席的时候，两个人一起面对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因为要知道伴侣两个人是一体，那么如果两个人不相帮不支持，如果两个人现在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有这样一份心态在里边的话，那很难受。我们就想一想，反过来，假如说这个女孩子和这个男孩子结婚之前，男孩子对女生说，将来你要去你妈那儿，你自己去，我不去。将来你妈要给咱带孩子，我不同意，别让你妈来给我们带孩子。你想想，这个女孩也会很难受。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象的是，我们可能会在年节假日孤单单的一个人到我的娘家去， 是吧，到我妈妈那儿去，我们心里想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此刻不管两个人平时多亲近，在这一刻两个人就好像是陌生人。 对，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去处你根本不愿意来。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很难受哦。 这，而且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是最讲究家这个概念的。 对， 而且这个概念是一个大家的概念，对吧？不仅是就是丈夫妻子和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小家庭，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丈夫和妻子上面的这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以说比如说逢年过节然后一起去爷爷奶奶家，然后一起去这个姥姥姥爷家，这祖孙三代上，这是其乐融融，这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像刚才虽然说假如说真的逢年过节了或者生病了只有一方去， 嗯 啊，儿子去这个爷爷奶奶家啊，姑娘去这个姥姥姥爷家，然后孩子这让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家不是很完整。 嗯嗯， 就这种难受这种感觉其实会对婚姻造成很大的这种伤害的。 嗯， 所以我非常同意孙岩刚才说的，就是婚姻应该是共同担当的。 嗯， 老多事情，许多事情都是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对的。 嗯， 无论是幸福还是这种困难，都是需要大家共同面对的。所以像刚才这个女友如果说了这样的话呢，我刚才说的是气话，可以，对吧？一直不冷静说话，是为了避免冲突，我们少接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不能是这个样子。而且同时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在答应这女生这样，不能说是答应，我就是他当下说出这话的时候你可以去先了解原因，就是哎呀你说这你看我们家里哪哪哪啊谁谁或者怎么让你有了这么严重的想法， 嗯， 而你这种想法会对我或对我们的感情呢都会让我感觉很害怕的，你先去了解原因，不去指责他，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然后呢就大家慢慢的沟通看看到底是什么。而且如果我也在某种程度也同意， 嗯， 说可以画一定的道道， 嗯， 对吧？但是就是说，就是但是这个道道不能破坏这本身的这种原则， 嗯， 就像刚才孙岩说的，哎，你妈的事情以后我从来不管了，这种道是不能画的， 嗯， 对吧？不是简单画一个说，哎呀，这个比如说这个周末，哎，你要想回你可以自己回，我就不想回了， 嗯 啊，咱们少接触一点。我现在还可能不熟，所以少接触一点，可能大家保持好的这个印象。但是就是该过节啊，什么重要的节日啊，生日啊，对吧？元宵节、十五什么的，春节我该给你回都给你回，对吧？哎，我觉得这种道道要画一画的，也还可以接受， 嗯 啊，因为它不违背整体的这个原则， 嗯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跟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老婆、女朋友谈一谈，就是你们的孩子。 嗯嗯嗯， 将来有了孩子，是吧？如果说让孩子看到，哎，我的爸爸只管我的爷爷奶奶， 嗯， 哎，不管我的这个姥姥姥爷，或者说，就是管我爷爷奶奶的时候只有我爸爸， 嗯， 但是管我姥姥姥爷的时候呢，又有我妈，又有我爸， 嗯， 哎，那对他是什么样的影响？ 对对对， 对他将来再找另一半又是什么样的影响？ 嗯， 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是很难去纠正的，这可能对他未来的感情生活就是埋下了一个炸弹。 嗯 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沟通沟通。 嗯，对，所以这事儿应该现在去沟通。 对， 相信如果你选的女生，你爱的女生，而且呢在职场上还能独当一面的女孩子，应该心里有分寸和进退。女孩子偶尔发点小脾气，有点气话，特别是比如说因为你第一次又把妈妈的一些话 原话 给说过来了，可能女孩子心里有点气，这个是要靠你去开解的。但是我相信你的女朋友应该有分寸，也应该懂道理。如果你说了刚才这个大庆老师说的这么多的道理，你的女朋友都不明白的话，那你们俩人将来就够呛，你们会很累。尤其是你现在觉得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就有点累，你将来会更累。你不仅仅是累，你可能还会觉得内心有一种孤独感，是吧？就是因为有很重要的这样一片亲情，你的妻子不愿意和你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欢聚，那你会很难受的。想想大年三十你一个人到妈妈那儿过，你老婆说你去吧，我一个人回我父母那儿， 是吧？ 对， 或者说我一个人在家过，你去你妈那儿过， 对， 什么感觉？你会很揪心的，你会很难受的，你妈妈也会很难受，你老婆其实心里也不舒服，就这么回事。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事先把这个工作做好了，然后能沟通是可以沟通好的， 对，而且就是绝对要慢慢的、深入的去沟通， 对。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成飞播出。 有一位我想问一个关于相亲的问题哈。这个说那么我相了一次亲，然后在相亲的过程中啊，这个发现对方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孩子，对方呢除了个头我觉得矮了一点之外，谈吐啊方方面面啊都让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性格很温和，为人处事也不张扬，觉得很舒服很好。于是呢，我就对他已经觉得可以和他走下去了。那么回来之后呢，我就对他稍稍的主动了一点儿，比如说回来我就告诉他说，今天和你见面聊天，觉得你挺好的，我还是挺满意的，还是挺希望我们能够再见面的。我觉得这样说也就是大方吧，因为女生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呢只对我说了一句谢谢，然后我就一直等着他再约我，我就等不到了。我就想知道的是哈，他如果这样的话，女孩子还能够再主动下去吗？是不是男生这样通常就表明他对我没啥意思啊？ 我就可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个呢，就像说的，男生可能对你确实没来电，对吧，很礼貌的跟你说声谢谢，然后不说什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男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啊，比较笨，所以他就很礼貌的说声谢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啊，我觉得归根到底，如果你想寻求这份真爱的，你觉得挺合适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主动一点去接近他，用现在比较潮的词去撩他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万一撩到了呢？对吧，这样对你来说是皆大欢喜啊。撩不到的话那也无所谓啊，对吧，所以我说就是主动一点没有关系。那像你刚才说的，回来了主动的跟他表达说今天相亲之后的感觉，对他啊不错，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也有可能他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说呢，你给了他一线希望，哎，他觉得哎我还有戏，是吧，可以的。 对。有一位这个男孩子说，女朋友其他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女朋友吧脸上有一颗比较明显的胎记，这个胎记呢不太好看。我呢觉得我女朋友如果看她脸的另外一边没有记的另外一边呢是挺好的，那么有记的另外一边呢我看久了倒也不大在乎了，但是这不是要带她去见我父母吗？所以我就对她说能不能让她先去做一个整形。她生气了，她说我不能接受不完美的她。 不知道当时你是怎么表达的这个意思，可能让她有点误会了。其实你是怕这个女朋友脸上这个胎记让自己的父母觉得有点什么啊，是这样一个担心，是为别人而担心，然后让女朋友认为是你对她的这种脸上这个胎记不能接受。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就是你怎么表达的当时，然后你要把这层意思说清楚就好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可以一开始就我觉得一开始你不应该先做你女朋友的工作。你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你这种担心是担心你父母不能接受，所以说你开始应该做的工作是去做你父母的，在你女朋友没见父母之前先给你父母吹吹风。对吧，然后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然后问问父母需要什么样的女孩，你看这个女孩哎哪哪都非常符合啊。但是你也可以转折一说，你看她就稍微不足的地方，就我觉得但也不觉得是问题，脸上有一个自 自出生就带的这种胎记，哎，我觉得也挺有特色的哈，怎么样？但你做好父母的工作，你就不再用不必要去做女朋友的工作了。 嗯，对，做好父母的工作就提前说一下，是吧？ 方向错了。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经验思语师。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在解答各位的情感问题，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想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到经验思语师参与我们的节目。 谁的窗台充满鲜红的盆栽，固执等待谁踩碎夜幕爬上来，不梦幻的不精彩，不狂烈的不相爱，谁在人海随波逐流的感慨，浪漫情怀被岁月冲刷成死白，一时热血和期待只剩思念没腐坏，我渴望找到时光的隧道，从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敢疯狂拥抱，敢将伤痛忘掉，不知道害怕就没什么烦恼，一旦领教现实残忍未战会先逃，做的就冷静苍尘埃，望着窗外，寂寞从眼角溢出来，疑惑自己为什么而存在。我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从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敢疯狂拥抱，敢将伤痛忘掉，不知道害怕就没什么烦恼，一旦叫现实残忍未战会先逃，一旦试过保守过的就冷静苍老，我梦里朝着你跑，你笑容洒在嘴角，爱没人能免你说，要你感到骄傲，你曾说有我就好，爱本来多清空，后来多煎熬，我渴望找到时光的隧道，重回到简单容易觉得美好，敢疯狂拥抱，敢将伤痛忘掉，不知道害怕就没什么烦恼，一旦领教现实哦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夜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在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听友网友在分享大家提的这些情感问题的咨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所以在新浪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可以留下想要咨询的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朋友女性啊，她说到这样的问题，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相识了半年就结婚了，现在想起来结婚呢是比较匆忙。那么相识半年，两个人还都觉得感情很好，特别是我还以为找到了自己可以终身可以依靠的人，于是呢我就嫁给他了。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刚刚出生，但是我却发现他是一个赌徒。之前呢他一直没有跟我讲实话，在婚后一点一点发现的。他参与赌博的数字还蛮大的，到现在为止大概输掉了有40-50万。而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那么这些钱呢，有的时候是他从亲友那儿借的。现在呢还发展到了在网络上去借钱。我非常的害怕，有了孩子了，我特别希望原先想象的家庭应该是安稳的幸福的，应该是一个男人可以让我依靠的，也是孩子的支柱。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一切都崩塌了。那么他的乐趣兴趣就是赌，而且感觉他是有毒瘾的，即便他头一天发誓对我说他再也不赌了，可是下一个周末他可能依然会瞒着我欺骗着我，又不知道到哪里参与赌去了。他有一份工作，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别人谁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喜欢赌的人，在工作环境中他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别人给他的评价还是工作比较认真比较负责。那么在家里边呢因为我知道了他赌的事情，所以呢他谎话连篇，总是跟我有很多很多的谎言，包括钱从哪儿来的，钱花到哪里去了，他要干什么，他要去哪里，全部都是谎言。因为在家里不断地跟我撒谎，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个家了。孩子他不大愿意去抱，也很少和孩子在一起，他在家里边所有的注意力几乎就和我在打游击战，就想的是怎么骗我，怎么出去，怎么去赌，怎么去赌赢，赌输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所以我就想问你们，请问一下心理老师，一个这样的赌徒这辈子他还有希望不赌吗？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真脑子里想起我之前做过的一个个案，就跟他类似。也是 他们两个人是经过介绍认识的。 嗯， 然后呢，先生也是有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是做那种就是投资啊什么就那样的。 嗯， 但是后来他才发现，就是先生赌博，而且是网络赌球，他是赌球，嗯、而且这个金额也非常大。你想到是向亲戚借钱啊，干什么的？ 嗯， 他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没有孩子啊、嗯，这个有孩子，也是，就是女方为了男方的这个不良嗜好吧，非常的担心。 嗯， 对他们的婚，因为他找过他的父亲， 嗯， 然后找过他的亲戚朋友干什么的，都去劝说过他，都去对他就是威逼利诱的都做过。 嗯， 但是他还是很难改掉。 嗯， 然后他老公的个性特征也是一样，个性比较内向，然后还是个博士。 嗯， 然后工作也特别负责任，怎么样呢？ 嗯嗯嗯。 其实听完了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染上这个的确实是很难很难去戒掉的。 嗯， 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一样啊，转眼今天跟你说我不赌了， 嗯， 但是发现过两天他还在赌， 对， 而且谎话连篇， 嗯， 对吧，其实 嗯， 我听完了，其实脑子里真的第一个反应，这个婚姻真是可要可不要。 如果对方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早点离开比晚点离开要好。 对， 不过在这儿要提醒这位女士，假如真的要下定决心离婚的话，一定要把两个人之间的债务剥离清楚。 对， 也就是说别离了婚之后还要为你的前夫去还债。 对， 他欠的债是他的，假如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他说只欠了几十万哈，几十万啊、对，几十万，不知道你们的收入、你们的这个积蓄或者他的情况够不够他还债的？特别已经开始网络借债了，那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些高利贷？ 对， 就是假如这种人不知改悔的话，他可能这个债务会越滚越大，最后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来要债的人。那么你和孩子是没有办法安定的生活，不仅是他跟你打游击战，甚至可能还有。到处都有债主上门，而且这种人你都不知道他最后能把什么抵押出去。 真的是， 他把房产能抵押出去，家里的车能抵押出去， 甚至老婆孩子。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早点分开，但是，一定找一个律师把所有的债务分得清清楚楚。哪怕如果你有自己的工资和收入，你哪怕少要一点离婚，你们。过去共有的财产你都不要再背他的任何债务，让他自己去还赌债，就这么回事儿。 哎，我觉得虽然说的非常好，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找律师。 嗯， 这个不能是你们俩私下就是协商或者什么的，不要，一定要找个律师。第二呢，就是你应得的一定要让律师帮你得到。 嗯， 第三呢，就是为了能跟他离婚，哪怕自己牺牲一点点，就像过去我们共同有的东西我少要或者我不要了，也要把这个婚离掉，跟他摆脱这种关系。 嗯， 不然的话真的他的债务上来了，然后把你也找上，把你们孩子也找上，这个生你们的生活就完全被颠覆了。 对， 完全就没有生活可言了。 对， 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 这是最极端的哈。 嗯，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哈，说那个我呢，嗯，父母都在，而且呢家庭一直都很幸福，我找了一个男朋友，我的男朋友父母都不在了，也就是说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孤儿，是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的。我父母知道以后就不同意，我父母说通常这样的孩子都会有一些问题，我的男朋友呢稍稍孤僻一些。嗯，那么但是我男朋友很有才华，他爷爷写的一笔好字，我的男友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也很少有，书法非常好，当然这只是他业余的爱好，他在工作当中也很认真，我们是在工作中相识的。我没有办法说服我父母，我父母说很多问题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说作为一个很年幼就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想问你们，能有啥问题呢？我咋说服我父母呢？ 先同意你父母的观点，的确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亲生父母抚养的话，会比就是有亲生父母就这个原生家庭缺失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但这不是绝对的。 嗯， 而且不是说所有没有亲生父母抚养的人性格呀、个性啊，然后人际交往啊等等方面都会有问题，不是这样绝对的，是吧？所以你父母的担心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点你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为了你的幸福来考虑，对吧？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像你看男友并只是没有他的亲生父母抚养而已，而是由代为他的爷爷奶奶来抚养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比如他的父母是为什么去世的，然后跟你的父母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啊，比如说万一说就是父母是因为比如因公，那跟比如说父母是因为这个就是自小抛弃了他，然后各自去寻找各自的幸福去了，这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对吧？所以就你父母听到了，那可能感觉也不一样，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就尽量的，第三尽量的去想一想，怎么把你这个男友的这些优势让你的父母去了解到，去多接触一下，啊，让在接触过程当中，让父母感觉到，你看这个孩子虽然没有了这个亲生的父母，但是在人际交往上啊，但是在学识上、人品上各个方面一点不受影响，甚至比普通的有亲生父母的还要好，那这个时候你父母可能就不会反对了， 对，而且，这么说吧，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 对， 也并不见得父母健全的孩子，他就没有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和问题。 对， 所以，倒是你可以和你的男朋友更多的来交流，也就是说，更多的去了解他，因为没有告诉我们，除了你的男朋友内向之外，你了解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吗？比如说对于他的父母不在了的这件事情，对于他自己孤儿的身份，对于亲情等等这些，你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你也可以去更多的了解他， 对， 是吧？ 是， 先可以，父母是这样，如果父母并没有逼着你现在就要分手的话，那么你可以给父母一段时间，也可以给你和男友一段时间。我觉得恋爱当中，特别是对方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在的话，那么让自己稍稍放慢一点点脚步，多去了解对方有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毕竟是要和对方过一辈子的。 对啊， 是吧？ 谈恋爱嘛，需要一段时间来谈嘛，这谈的过程就是大家相互了解的过程嘛。 对，所以如果还可以的话，你就多多的和对方再更多的了解一些，这样的话你也就好和你的父母来交流了。 对， 对吧？你要问我们的话，我们只能说像大庆老师所说的，可能会存在一些因为从小就是孤儿的一些心理的可能是一些问题。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缺失，对吧？毕竟是缺失父母的爱， 可能性是有的， 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是不是真的 发生在他身上，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来看哈，还是一个关于这个婆婆和媳妇的事情 啊。 一位女士说：“我想离婚，说我主要啊真的是被婆婆逼的。我呢在生完宝宝一个月期间，婆婆来我家里了。”但是呢婆婆呢就始终是不大情愿的伺候月子，那么比如说做饭给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要么非常的咸，要么炒糊的菜。那么我先生回来看到之后呢，我先生自己下厨再去给我做一些吃的，我的婆婆呢就会一蹦三丈高的骂她的儿子。其实婆婆一直就不太喜欢我的先生娶我，她总是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呢她总是觉得我不是她挑选的。我的先生呢是一个比较懂事的人，也比较孝顺，但是呢夹在我们俩中间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呢我现在就想， 孩子已经半岁了，婆婆在我这儿待的时间呢，没有一天不折腾的。也劝亲戚跟他谈过，我呢也跟他谈过，我先生也跟他谈过，希望他能够让我们这个家平和一些，希望他不要再找茬儿。但是他每天不是骂骂咧咧，就是生事儿。唯一我觉得比较放心的是把孩子给他，因为不管怎么样，孩子是他的孙子，他对孩子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使劲的折腾我和我先生。除了他看不惯我之外，他现在对我先生也是这个态度，他觉得他养的儿子是一个叛徒。那么我跟我先生也商量，要不然就让他先回去，我们请保姆。我儿子我先生也跟他说了，可是他说我儿子是要赶我走，如果赶我走的话，家里边的人那些亲戚们会怎么看待啊，我就不走等等这样一些状态。所以现在呢，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这个家我都有点过不下去了，我真的都想离婚了。我觉得只要我在，他们娘俩也不安生，而且呢，我先生的压力越来越大，眼瞅着孩子半岁，这半年以来他都多了很多白头发了。我其实挺爱他的，我不愿意让他夹在中间很难受。大清老师您看怎么办？为这事儿就离婚 绝对不是解决的办法。 对，好遗憾啊。对啊，那你要离了婚你先生更难受，因为我听上去他跟他先生感情上没有问题。 对， 就是来了一个跳着脚生事儿的婆婆。对吧？有的时候老人家好固执，我觉得这么多人都做了工作没有办法做通，老人可能有老人的想法。 其实我首先就是觉得离婚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离婚之后不仅对你对你老公，其实对这个家对孩子都是伤害，这不是最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呢，我觉得从你的表述当中呢，非常能感受到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在这段我说的是家庭当中不是一段婚姻当中承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让你非常的有点无奈。对吧？因为你觉得就是婆婆这个人就是一直都看不上你，然后呢就是你用了个词儿是折腾，对吧？亲戚朋友也说是折腾，其实看来就是用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有一些事情在非婆婆她的朋友这些亲戚朋友来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你退一步我让一步，或者我换种说话的方式，哎，我婆婆不说了，或者换种说话的方式，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但是好像婆婆就像虽然非常固执，总是坚持自己的，所以让大家觉得是折腾，啊，包括你们说把婆婆请走吧，然后这个婆婆说认为儿子是叛徒，这样的话婆婆要回去，在她的亲戚朋友圈里啊，觉得也是这个不长脸的事情，对吧？其实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我想了解，就想你去了解了解这个婆婆的这种成长经历，或者说他的感情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这样的，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方式呢，应该是这一辈子的一贯的行为方式了，不仅仅是对你，对你这个儿媳妇是这样啊，不仅仅是对你的挑剔。虽然有可能一开始结婚的时候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不喜欢你，但是他既然能让你跟他儿子结婚，还是在某种程度是接纳着的。但是为什么在结婚之后还是比如像坐月子，对吧？然后做饭难吃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一方面呢，这可能是婆婆的问题，像做饭难吃这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孕妇也有关。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女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她对这种味道啊这种感觉非常的敏感。可能如果不是那样，婆婆可能做的还不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婆婆可能也比较粗心，所以做的就更不太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呢，还是要首先要去了解了解婆婆的成长经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她以前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就是你呢和你老公呢都要去怎么说，不是说去顺着她哈，但是先要听她说完。我觉得像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婆婆之所以能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老的时候没人听她说话， 嗯， 就是没人能听她说话，理解她说话，肯定她说的东西，所以她就会一个劲儿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证明自己， 嗯， 啊是对的，是怎么样的？包括你们说这样，她对孩子还是不错的， 嗯， 我想对孩子这个不错呢，就是我觉得你和你老公也可以跟你的婆婆商量，就是她对孩子的生活可能照顾的是不错的， 嗯， 但是她。这老人可能没想到他现在给你们这个、 嗯、 这个大家庭造成的这种婆媳关系跟儿子的关系，这样这种沟通的模式，这种对孩子的影响绝对不是好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 对。 虽然现在孩子还小，才半岁多啊， 嗯， 不会说话怎么样的，但是孩子其实是有感觉的。 嗯。 家庭氛围如果是这样整天吵吵闹闹的不和谐的， 嗯， 再大一点对他的影响还是很重的， 嗯， 我觉得这点是你们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的， 嗯， 再有呢我觉得作为儿媳妇儿哈， 嗯， 说句这样的话，就是既然是过日子， 嗯嗯， 你是跟你老公过日子， 嗯， 不是跟你婆婆过日子，所以呢你应该看到的是你就像你说的老公你还是很喜欢，老公也对你好，看到你们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嗯， 为了你们的感情更好，为了将来你们的孩子更好，所以对待老人家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退一步退两步退三步， 嗯， 顺着他，可能一开始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你想着为了你这个家庭好，为了你的婚姻好，只要能换来这个家庭好，换来感情生活好，我觉得退一步退两步，反正呢是老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这也是真是没办法的这种办法，因为家不讲理。 嗯，对，但好在的是这夫妻两个人是同心的，就是说你的先生是非常非常理解你的，而且先生似乎也是看得到这个婆婆也就是自己的妈妈，对，这个确实是哈，也不是所有的老人家这个都是有道理在他那边的， 对， 对，而且这个当然大庆老师也说了，家也不是讲理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呢想跟老人讲这份理可能也讲不清楚，他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行事做事儿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固执的认为，他没有想到的是你们都结婚了有孩子了，他这样折腾的话其实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压力，我估计啊这种婆婆啊他也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程度， 嗯， 有些时候这个有些婆婆非想给折腾的离了婚，但是离了婚之后呢他觉得儿子可以再找一个好的但是他就没有可能没有想过这个有些事情并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如愿哈，其实让你先生可以再跟他去谈一谈，比如说要折腾成什么样，真的要离婚吗，离婚了孩子怎么办等等这些，能让他稍稍收敛就收敛一点，如果实在收敛不了的话，找适当的这个距离，能躲开就躲开，嗯，如果将来找合适的时机，其实找合适的由头，可以把婆婆送回老家去，或者这个你们两个人单独过，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对， 是吧？ 对， 就是反正不会一直都这样下去，但是如果因此两个人的婚姻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是太遗憾的一件事了。 对，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的， 反正是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个难免是这个样子，而且对方又是老人。 对。 对啊， 嗯，啊，好别扭啊！如果家里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公公婆婆，其实家里的老人对于年轻这一代人的幸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年轻人首先当然应该是对老人，对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该尽义务的尽义务，该尽责任的尽责任。那么应该是。和气为先，但是老人其实也同样如此，也如果可以的话，特别是已经成家了的年轻人，介入年轻人的生活还是应该有分寸，那么也是应该以他们的幸福为重。 就是我觉得就是老人们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不要太有责任心，